长生殿第21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evi Fox 所做的录音。 Levi F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41出建乐，杂伴四将，二内侍隐身骑马，丑随行上，和重华银带促归程，把回銮帐排，离南京不停捐体，怕西京尚有红埃，系山河未改，复睹这黄土风采。众百姓贵接界，扶风百姓迎接老万岁也。生身受你美，回去吧。纷纷父老进南街，叩首齐呼万岁来。丑，齐万岁也，天色已晚，请銮舆就在凤仪宫驻跸。身下马介，众军士外相伺候。君，领旨。身进界，高力士，此去马嵬还有多少路？丑，只有100多里了。身，前已传旨，令该地方官建造妃子新坟，你可星夜前往，催督工程，后朕到时改葬。丑，领旨，暂辞凤仪去，先向马嵬行。申，西川出寿诈东归，驻跸离宫对戏会。记得去年常卖饭，一回追思一战。寡人自信数众，不觉一载有余，幸喜西京恢复，回到此间。你看离宫了极，目景苍凉，好伤感人也。黄昏尽也，庭月宁为矮，清宵尽也，钟漏成虚来。一个愁人，又谁愁采？一字难消难受，哪堪墙外？又推将这轮明月来，急急照空阶，凄凄尽碧台，独步怎哀？双泪平开，千丝万缕眉不白。寡人对着这轮明月，想起妃子，冷骨黄粉，欲绝伤心也。霜斑白，雪烟霭，照不到冷粉台。好伤怀，独向婵娟佩戴。莫低回思当日，与你偶尔离开，一时半刻也难打挨，何况是今朝永隔幽冥界。我那妃子何？当初与你拆合定亲，岂料遂为殉葬之物，还于不在，至这何拆？怎不向人间守，反叫地下埋？唉，妃子妃子， 想你生前音容如昨，叫我怎生忘记也。休说他娇贫言笑，风流不复写，斩断人间，就是嗔言为怒，泪眼拥台，贬千金何处买？纵别有佳人一般姿态，正似一情投意解，恰可人怀。思量到此呆大海，我想妃子寂寞，朕此一生虽生有死，倘得死后重逢，刻不强如独活，孤独愧心海，余生死亦改，唯只愿速离尘埃，早赴泉台，何以地中将连理在。记得当年七夕，与妃子同住牛女，共乘密室，岂知今宵月下，单留朕一人在此也。长生殿曾下帐，细雨亦相塞，两情血，愿结深深恩爱。谁想那夜双星同照，此夕孤月重来，时已尽一人世改。月儿，月儿，我想密室之时，你也一同听见的，既鹊桥河畔也有你横额在，如何思来？所应该撺掇他牛和女，完成杂和共差。内室上，夜色已深，请万岁爷进宫安息。深，银河漾漾月辉辉，万圣凄凉树露归。贴，香散燕消如一梦，离魂见烛杜鹃飞。第四十二出易背。复进半一城上，我坐一城没撒，却供应付常吃打，今朝驾到不是耍，差若有差池别拿去杀，自家马为一城，从小衙门办役，考了杂职行头，挖雪马为大意，虽然碌碌充烦，却喜敬贴饶意。送分利落下些折头，早消算开除些马匹，日知正向奉心，还要月扣衙门公事，怕的是功利成差，吓的是土犯一族，求免埋设定常规，比月前百般威逼，及至百战缺人，常把屁都挤出，今更有大事临头，太上皇来赐铸币，连忙唤各色匠人将驿舍周围收拾，又因改葬贵妃娘娘，重把坟茔建立，孔土公窥见玉体，又另选女工四百， 报道高公公已到，催办功臣紧急。落海捂了心儿，怕刺头要断一尺。莫办一足上见解，老爹，我已将各将催起，你放心，不需有起。附近还有女工呢。莫，现有400女工都在一门齐集。附近快换进来。莫换介，女工们叩头起来点名。附近点介，周娥吗？哎，附近吴姥姥。有。附近郑胖姑。嘿，附近尤大姐。咦，怎么这个女工掩着了嘴答应，一定有些蹊跷，一直与我看来。莫一扯愁手开看见，老爹是个胡子。附近是男是女？丑，是女。附近女人的胡子哪里有伸在嘴上的？我不信，一直再把他裤裆里搜一搜。莫印做搜丑混介，老爹，这胡子是假充女工的。附近，哎呀，了不得，这是上用轻功，非同小可，亏得我老爹精细，若待皇帝看见，险些把我这颗头断送在你胡子嘴上了。好打好打。丑，只因老爹这里催得紧，本村凑得399名，单单少了一名，故此全来充数，明日另换便了。附近也罢，快打出去，如今我老爹疑心起来，只怕连你美也不是女人哩。众笑介，我美都是女人。附近口说无凭，我老爹只要用手来大家摸一摸才心里。进，笑你老爹好长手，咋刚刚摸着一个纵替走。附近弄了一手白想象，贴拿去房中好下酒。老旦一面上，欲将锦袜献天子，全把华侨充女工。老身王某某，自从拾出杨娘娘锦袜，过客征求一看，赚了许多钱钞。目今闻说老万岁爷回来，一则收藏禁物，恐有祸端。二则将此锦袜献上，或有重赏也未可知。恰好一中命他女工要去穿上一名，暂完就好进献，来此已是一钱了。莫上见介，你这老婆子哪里来的？老旦，来投充女工的。莫，住着。老爹，有一个投充女工的老婆子在外。附近换进来。你是投充女工的吗？老旦，正是。附近，我看你年纪老了些，怕做不得工，只是线少一名，急切里没有人，就把你顶上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老旦，叫做王某某。附近，好好，恰好周吴阵亡四人，你四人就做个工头，每一人管理女工99人，住在一中草原，伺候驾到便了。众晓得。附近，你每个拿了敲锄，待我老爹亲自教演一番。敲诀手中拿，挖诀要如法，莫叫青玉体，仔细剥黄沙。和大家演习须熟华，此奉亲尊 且修得有真差。众老爹，我美和田舍夜桑麻，惯见弄泥沙，小心其用力，怎敢告消乏。大家演习须熟华，此奉亲尊，且修得有真差。附近且到里边连夜操演去，欲言虚言马为臣，云雨虽亡日月星，小巷平原沉寂里，共沾銮驾重来寻。第21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12月。